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今天我们的话题都是和高温天气有关，首先来关注闷死在车里的孩子。距离湖南湘潭一名男孩在车里闷死仅仅半个月，昨天又一条消息再次引发了无数人痛心。一名山东女童被闷在车里数小时后死亡，涉事的幼儿园园长刘某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悲剧的发生不是故意，都是所谓的疏忽。然而这种疏忽为何又屡屡的发生呢？如何才能够长记性呢？这就需要法律的干预。悲剧发生之后呢，很多技术控也总结了各种自救的办法，但是真正能够保护挽救孩子的是什么呢？今天还将关注另一个和高温有关的话题，叫高温补贴。随着三伏天的到来，全北京烧烤模式持续，那在这个人人都是小笼包的季节，高温补贴、防暑降温费再一次成为了职场人士热议的话题。那么高温天上班你享有哪些权利？如果没有得到保障，劳动者如何维权？如何不让高温补贴随着酷暑而蒸发呢？那昨天新华社也发文，高温津贴缺失，损害国家法治形象，需严处。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距离湖南湘潭一名男孩在车里闷死仅仅半个月，昨天又一条消息再次引发了无数人的心痛。又一名山东女童被闷死在车里，缺氧窒息死亡。7月11号，山东沂水县一名3岁女童上学途中被幼儿园园长遗忘在车里面，9个小时以后发现死亡。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涉事的园长刘某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班主任被取保候审，涉事幼儿园已经被责令停业整顿。据报道，涉事幼儿园距离孩子家有10公里的路，没有校车接送，家长每月给园长300块钱交通费，由园长驾私车每天来接送。那事发当天的早上7点40分，女孩小诺被园长刘某从家中接走，坐在后排。据家属们说，到了幼儿园之后呢，小诺并没有被带到幼儿园，而是被留在了车上。附近的小区监控视频显示呢，到当天的下午5点钟，孩子才被幼儿园老师发现死在了车中。那据孩子的家长说，出事轿车车里面温度有70-80度，孩子的尸体都有股臭味，身体像是被蒸熟了一样，腿和肚子上都脱了一层皮。那对这个事件呢，当地的县委宣传部表示，孩子的死因还在调查，目前还不能确定是高温窒息。那据不完全统计，从2010年到2015年，至少发生了近20起儿童被遗忘在车里的事件，造成多名孩子死亡。那最近半个月里，湖南、山东等地也发生了几起幼儿园被锁车里死亡的悲剧，其中4人死亡，1人及时发现获救。那更离奇的是，浙江媒体报道说，近日一个小孩被锁死在宝马车里面，消防员准备破窗救人，但孩子妈妈舍不得花修玻璃的钱，请了几个开锁匠，但没有打开车门，折腾几个小时之后，还是消防员最终强行砸了车窗救了孩子。那我们再回到山东女孩被闷死这个事件，涉事幼儿园园长刘某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那类似的事件谁来承担法律责任呢？屡屡发生的悲剧背后到底是什么缺失呢？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兴国。你好黄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这个司法案例当中，孩子的悲剧是由父母或他人导致的，分别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对，看到这个新闻我们也感觉非常心痛。近一段时间里，这种因为责任心的不强或者疏忽大意，导致孩子这种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的这种新闻报道非常多。那实际上在这类案件中，我们看到是否构成犯罪，无论说是自己的家长，还是说像本案中的幼儿园园长，我们按照法律规定来看，实际上主要考虑的是主观因素、客观因素以及损害结果几方面。在这类案件中，孩子因为被遗留在车中，最后身亡的损害结果已经客观发生了，是无可挽回的。此时是否构成犯罪，我们主要就看主观因素。在刑法的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分别规定了过失犯罪以及意外事件的区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区别是，如果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了而轻信自己能够避免造成结果发生的，就属于过失犯罪。如果属于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属于不能抗拒、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就属于意外事件。那么意外事件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也就是说，在这类案件中，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到底是不是已经预见了损害结果可能发生，或者说是不是存在这种负有法律责任的疏忽大意，就是他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 所以说疏忽也可能是导致刑事犯罪的。 对。 但是目前司法案例当中，作为导致悲剧的父母应该是没有刑事责任的，他人比如说司机呀、幼儿园园长啊，或者是其他的人。 对，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这类案件中呢，自己父母最终被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可能相对比较少。那么我们考虑到是不是在判断主观因素的时候，也要结合每个案件不同的情况。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过这样的案子，妻子到工地给丈夫送饭，看到工地上面尘土飞扬，就把婴儿一个人留在车里，还特意打开空调，结果回到车里之后发现因为废气进入车厢，孩子不幸遇难。 打开空调不开车的时候是更危险的。 对，再比如说因为母亲看到说天气冷了，给婴儿加了一床厚被子，没想到因为这个加了被子，孩子身体温度过高造成脱水，最终也是不幸。 这不是因为天气太热，不是高温天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车里面孩子怕冷。 对，那么像以上这些情况，我们感觉呢，可能就更属于意外事件，确实是有一些不可预测，或者说对结果没有一个客观判断。像本案当中的园长本身，他接了孩子，同时也收了家长一部分钱来进行接送，自己呢又是负有这种教育和看护责任的幼儿园园长，他把孩子忘在车里，显然应该是可以认为是存在着严重的不负责任，就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过失了。 刑事犯罪的哈。 对。 那这种罪名叫做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对，按照刑法的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律另有规定的，依期规定。 就是3到7年。 对，那么 不同的情节。 对，根据不同的情形，那么同样是故意或者这个同样是疏忽大意，或者是没有预测到结果，那么在这个情节上、主观动机上也存在轻重。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成年人抱着孩子在这个很危险的栏杆上走，把孩子放在栏杆上走，其他的成年人已经劝阻他了，说不要这样做，这样很危险，但是他认为没有问题，我可以控制。结果出现意外，那像这种情况，我们认为主观动机上的过失责任就要更大， 就是他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就要考虑是不是在3到7年的范围里边来进行定罪。 那也有评论说哈，说免除父母刑罚的判决，实际上是弱化了粗心大意父母的法律责任，那这个惩处不能手软，您认为呢？ 是，法律的作用呢，主要有这么几点啊：指引、评价、预测、强制和教育。实际上，对于像本案中园长呢承担的法律责任，应该说就是起到了法律的评价作用。对于他负有这种看护责任而自己不负责任造成的这种损害结果，法律将会让他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说，同时也是起到了教育的作用。比如其他的园长或者其他的父母负有这种看护幼儿责任的时候，就要打起更多的注意力。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一定要用更严厉的刑罚责任来处罚他，我觉得无论怎么处罚，可能都是一种事后的。 对。 但是对于已经造成的孩子身亡的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说，通过这次的案件，通过媒体更多的宣传，让我们注意到这些事儿是危险的，让负有看护责任的这些成年人真正的把自己的责任担起来。这样可能更有利于以后我们能够 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据报道说，国外有些法律就是针对父母的，比如说不能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如果你放了做了，那么你要承担一些，比如说剥夺监护权啊，甚至还有一些更严重的后果。 是我们看到媒体报道，在国外有些地方有更严厉的处罚， 就对父母的这种处罚。 对，所以呢，我觉得他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一定要让这些负有责任的成年人一定要更加重视自己责任。包括我们看到有一些说孩子被锁在车之后，孩子要怎么样去做自救，或者是对，我觉得作为一种安全教育吧，也可以考虑。但是如果指望于说我们都把孩子已经忘到车里了，让孩子自己去做自救啊，然后脱险，我觉得这个可能可行性就更小了。 这不是最根本的一个办法。 对，不是。不是解决这种问题的主要问题。 对对对。那当下令人更痛心的是，这种悲剧屡屡的发生，不是一两起，怎么样能够这个带引号的长记性？ 是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事情的发生，实际上而且都很类似，比如说孩子忘在车里这件事儿，就最近几个月我们看到就好几起这样的报道，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害结果。那么我们理解，是不是一方面家长的安全意识需要提高？另外一方面，就像本案这种已经出来的典型案例，是不是真的能给他们敲响警钟？还有一个，媒体是不是也要进一步的加大宣传，把这些有危险的把这些有可能造成孩子受到伤害的这些情形都对大家进行一种宣传教育。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像这个儿童坐安全座椅这个事儿，可能都说了很多年了，但是我身边仍然有一些朋友认为安全座椅比较麻烦也好吧，或者说各种原因不愿意去用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进一步的宣传，最终让它变成大家根深蒂固的一种自己的意识，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另外，对出了事之后的责任人一定要严格处罚， 对， 把案子让全社会都知道。 对，严格来说应该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吧，只要符合了过失致人死亡的这种犯罪构成，无论你是孩子的父母亲属，还是说像这样幼儿园园长或者是一些其他关系的人，你只要达到了这个犯罪构成，那么法律都应该给予他相同程度的一种结果的评价。 其实法律也是一种让人们能够长记性的一种措施吧。 对， 手段。 对，我想如果有类似的案例，或者说近期能够持续的出现几起因为这种疏忽大意，不仅让孩子遭受了这么大的痛苦，让家长遭受痛苦，自己也要承担更重的责任。 对对对， 如果能够形成这样几个案例，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发挥法律的评价作用，让大家真的把心里的这个警钟常响。 那制造这些悲剧的比如说家长幼儿园园长，那大家都知道肯定不是故意的，叫做疏忽。 是， 那人们往往觉得这个疏忽就容易被谅解，那我们对这种疏忽是不是过于宽容了？ 对，实际上呢，我觉得人都会有疏忽，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在这类案件中，或者说从本案的这种情况来看，他就告诉我们，在有些岗位上，在有些事情上，确实就不能疏忽。包括于对于照顾这种孩子，像幼儿这种岗位上，就容不得任何的疏忽。否则的话，孩子自己没有保护能力，他完全依附于成年人的照顾和看管。成年人一疏忽，孩子马上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我觉得这类案件给我们一个警示，就是有些岗位不能疏忽。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制度设计，包括我们看到媒体也在讲有多少个环节都可以发现这个问题，有可能发现孩子怎么今天没来上幼儿园， 就是老师上课的时候 没来上课，对，到中午也没来吃饭，包括园长本身上车的时候点了人数，下车的时候就没有点孩子若干个环节，如果能够把自己的责任心加强，如果说或者说我们有这相应的制度设计，可能都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那事件发生以后，刚才我们也聊过，一些人谈了孩子怎么样能够自救，被困在车里以后。 对。 他是不妨的一种自救方法，比如说孩子稍微大一点了，六岁七岁了 是。 但是真正能够去救孩子和保护孩子的是什么？ 对，实际上我们指望孩子，尤其是这些婴幼儿能够自救，那难度是非常大的。更多的还是要靠监护人，靠这些成年人对他的这种责任心。 责任心其实是最根本的。 对，我们无论说你最终承担一种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但是孩子生命逝去的这个悲痛是永远都无法治愈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不是成年人提高责任心，把准备工作做在前面，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杜绝类似事件的这种反复发生。 那作为一些比如说学校的管理者和幼儿园园长这样的人，就更加应该有责任心。 是的，你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对孩子要进行照顾看护，而且你还负有法定的一部分责任， 法定责任还在你身上。 像这个案件中，家长还是给了他一部分钱，你来做一部分有偿的这种孩子接送的服务。那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园长这次出现这个事儿，我觉得都是严重的不负责任。 不是说你确实是钱收的不多，每天还挺辛苦的接送孩子，我更加不是故意的，但这些都不是这个逃避的理由，绝 对 不是，绝对不容许这种疏忽。 对，这些都不是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的一个法律上有意义的这么一个参考因素。 当一个路人发现车里面有紧急情况，孩子在呼救啊等等，他就上去比如说打破窗户啊等等去施救，那这种情况破坏了一些财物，那这个可以免责吗？ 是，我相信大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就是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紧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应该毫不犹豫的救人，无论造成了是财产损失，甚至是其他的一些连带的一些其他损失，那都不应当作为这个不去救人的一种阻碍。同时呢，在民法以及刑法里对于紧急避险都是有规定的。当面对紧急情况发生时，为了拯救更大的更有价值的这些权利，是可以损害相对较小的这部分的。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 有免责的哈， 是免责的。所以法律实际上也在鼓励你，为了挽救更大的这种价值，你可以去牺牲一个小一点的。所以我觉得在生命面前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对他形成一种阻碍。 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除了幼儿园园长和自己的父母之外呢，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是孩子的亲戚或孩子父母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带孩子出去啊，或者是接送孩子啊，那这时候这个孩子的好朋友父母的好朋友或者亲戚，他们导致一些孩子的悲剧，他们是和这园长一样吗？要承担责任？ 是，我觉得这个里边呢就涉及一个可能你本身是不是收费，或者说你是不是负有法定的责任对孩子进行照顾，比如说我带他出去玩，或者我好意的接送一下，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作为免责。那我理解实际上还是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这个过失疏忽或者是轻信可以避免，可能仍然会受到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处罚。 那像幼儿园园长这个案件当中，他会有一个经济赔偿吗？对孩子， 他造成了孩子的这种损害结果是可以要求一个附带民事方面的。 那现在还有些家庭，就是几个家庭之间为了方便啊接送孩子啊，就是拼个车，或者是共同花钱租一辆车接送孩子，那这样对于孩子来说，对于开车的司机来说，对于父母来说，会有几重风险呢？ 是的，因为考虑到北京的这种实际情况哈，包括交通啊、双职工家庭上下班等等，可能这种情况还是很常见的。但是我想讲的是，实际上这种带孩子和成年人之间相互拼车还不完全是一个概念。那么如果说一定要选择这种方式，带孩子这个成年人无疑是承担了非常重的一个责任。不出问题当然就 也方便大家嘛。 对对，就没有关系。但如果一旦出现了不好的结果，那么这个成年人是承担着很重的责任的，因为你带孩子出去，实际上就是你给自己附加了一个对他进行照顾看管的义务。这个义务是你给自己增加的。那么将来如果出现了责任，出现了问题，你就要去承担更重的一种责任。 其实父母觉得啊，我花钱了，那你得负责任。真正到孩子都没了，谁负责任又有什么意义呢？ 是，如果孩子真的遭受到了伤害，那就不是说经济赔偿，或者说谁去承担一个刑事责任能弥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但我想很多损失就没有办法了。 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在这个拼车的时候，还是要慎重一下吧，考虑好相关的周全的因素， 是 要考虑好。 对。 那最近呢，记者也进行了体验，他把一辆大众车放在了阳光的直晒下，关闭了全部门窗，仅仅五分钟，车里的温度就从36.5度上升到了44.1度，那十分钟之后就上升到了53.6度。那医生表示说，在42度的以上的环境下，人体就开始受到破坏了，一旦不能够及时脱离高温的环境呢，就很有可能会昏迷休克，直至死亡，中暑严重就有可能患热射病，而目前这个病的死亡率是50%，所以父母们要牢记，绝不能将婴儿或者是孩子单独留在车上，尤其是高温的天气。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 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FM 不靠谱，要天天 FM。 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客户端天天 FM， 听全世界的电台。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3，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随着三伏天的到来，全国各地都开始进入了烧烤模式。那今天的京华时报报道说，北京个别单位没有按照要求发放高温补贴。报道说，本市启动了劳动用工和社保专项执法检查，在其中针对用人单位遵守高温补贴规定的抽查发现呢，有个别单位没有按照规定来发放高温补贴，劳动监察机构将会责令其限期改正。北京在每年的6到8月发放高温补贴，其中室外露天作业人员高温补贴调整为每人每月不低于180元，在33度以上室内工作场所工作的人员高温津贴调整为每人每月不低于120元。昨天新华社也发表了文章，高温津贴缺失损害国家法治形象，需严处。报道说，人社部等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按照规定发放高温补贴。尽管国家早有规定，但很多地方仍然有不少公众吐槽说没有领到高温津贴，缺失或者被偷梁换柱，必须严肃查处。那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全国有27个省区市已经出台了高温津贴的标准，但是多地标准都是很多年没有涨，沿用了10年前的津贴额度标准。即便如此，很多中小企业的员工和流动性比较强的农民工仍然是领不到高温津贴，或者是常常遭打折扣。有的老板不按照规定的月份来发放，有的单位是用绿豆或者是饮料等等防暑降温物资来冲抵了，蒙混过关。新华社的文章说，因为高温天气停止工作或者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然而记者采访发现呢，在午后烈日的北京大街上仍然是有不少的园林工人和清洁工人的身影，而且记者随即采访说，还有人不知道有高温工时规定，那多数表示没有指望能够足额拿到高温津贴。高温津贴制度落实不到位，不仅是对劳动者利益的侵害，也损害着国家的法治形象。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使高温津贴按照要求严格纳入工资总额得以兑现，敦促权益落地，才能够为广大劳动者带来夏日里难得的清凉。那下面我们就来解析，这高温下你享有什么样的权益，如何不让高温补贴随着酷暑而蒸发呢？今天我们的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你好黄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高温天气下劳动者享有哪些权益呢？ 是高温津贴实际上是高温天气里边的一种特殊的补贴。那么它的法律依据呢，最新的是2012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卫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颁布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2012年 最新的，其中规定呢，对于高温情况下的工作是两种情况，第一属于是在室内因特殊环境造成的这种高温情况，第二种就是在高温天气中在自然环境中作业，室外。那么高温天气就是指35度以上从事室外露天作业，而且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情形。像北京这一周恐怕就很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不是要达到35度。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的员工是可以享受高温津贴的。 那么现在有些单位是用比如说饮料和绿豆啊，这个新华社文章也说了，这叫蒙混过关，冲抵这个防暑降温物资，这是被不允许的吗？ 对，实际上在这个办法中已经规定了，在高温天气中作业啊，用人单位应当提供降防暑的药品啊，降温的饮料，不允许用发钱的方式替代饮料或者药品，也不允许用这些降温物资来替代津贴，这都是有明确规定的。 那高温补贴作为劳动者的重要权益，如果没有得到保障， 怎么样去维权，这目前真的是一个难题。 对，我看到有媒体报道说高温津贴是夏季中这个员工劳动权益的一个重头。 嗯， 实际上我理解呢，可能从他所占的工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以及他本身的标准来说，可能说作为重头啊还有点言过其实。 嗯， 但是呢确实作为在这种酷暑环境中工作的员工，法律规定了他应当享有这部分权利，我觉得还是应当给予保护的。 嗯， 那么得不到怎么办？有几种权利，其中第一就是和一般的劳动争议案件一样，可以通过工会进行调解，或者通过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举报，到劳动仲裁去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都可以。 嗯， 同时呢也可以像我们以上所讲的这个四部门进行行政方面的投诉，由他们来查处这种违法行为。 就是说如果你们发现了比如说外边特别高的高温，有清洁工在工作或园林工在工作，那么你也可以举报。 对， 外面超过38度了都是吧。 对，实际上这个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如果接触到这方面有违法行为，那么应当去进行相应行使他的行政职权。 那现在有些单位不发，或者是蒙混过关，以一些物资来冲抵，比如说发点绿豆啊之类的，那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些高温补贴不要随着高温就蒸发了？ 是，其实我倒觉得如果说单位还能发一些防暑降温的用品或者药品啊，还是挺好的单位了。 嗯， 恐怕有些单位连这个都做不到。 嗯， 那么按照办法里我们看到对用人单位的要求其实是多方面的。 嗯， 目前呢媒体重点报道的可能是津贴，手里拿到的钱大家可能感觉比较实实在在。其实单位还有很多的责任，比如说合理安排你的工作流程，合理安排你的工作场所，保持通风，采取措施进行降温，安排工作时间等等等等，包括于对于如果出现中暑要进行演练，对用人单位是有多种多样的要求，让他来切实保护劳动者这种权益。那最后说到这个为什么有时候员工可能拿不到哈，我们想对于这些真正在酷暑中露天作业的这些员工来说，可能我们对于他们在劳资关系中仍然是处于一种弱势地位。现在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其实对劳动者的保护我觉得还是比较详尽的。但是对于他们这些可能因为工作性质包括于流动性比较大，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对他们的保护仍然有一定的欠缺。这也就造成在劳资关系中你的地位比较弱，那可能你的权益就会受到侵害。 好，我们下面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件。北京有数百人疑遭非法集资上亿元无法收回。一位叫张岩的先生曾经不断地向朋友炫耀资产，他说有几间铺子平均下来每个月能收几千块钱租金，但现在这几间所谓的铺子却成为了张岩先生的一块心病。其实呢他根本就没有见过自己所说的所投资的这个铺子，这是他从北京秀水投资有限公司承租以后再出租给秀水投资同属中企投资集团的北京秀水二号投资有限公司。那按照双方的规定呢，张岩赚取租金差价的同时呢要给秀水投资交纳50万元，包括租金和作为投资的44万元的品牌保证金，那这些资金会在一年后返还。那据了解呢，秀水投资和广为人知的这个秀水街市场并没有关系。那今年的4、5月份的时候，很多秀水投资人就发现了他们到期应该返还的投资是无法索回了，目前已经涉及人数是上百人，总额达到了超过了1亿元。公司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资金链断裂了，投资者选择了报案。警方说目前已经按照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秀水公司案件进行审理。那近日记者也对秀水投资、秀水二号以及其背后的母公司中企投资集团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一条高利润吸收投资的这个链条断裂了，那末端的这个投资者们是无法掌控的。记者了解到这个集团在中国香港注册，被称作是中国民营企业的航母，总资产300亿元人民币，公司推出了这个所谓商铺项目啊，年收益率是12%，这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但到现在呢说资金链断裂了，钱是无法退还给这投资者。那黄律师，我们请教一下哈，目前警方是按照这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秀水公司案件进行受理了，那么这个秀水公司非法在哪儿呢？ 对，实际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最近这一段时间包括在我们北京也出现了很多起。它实际上触犯的是扰乱一种金融秩序。它将公众存款进行吸收，用以如果投资在合法项目上可能会构成这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如果出现挥霍甚至是 转移甚至是诈骗。我看到媒体报道中说，这个案件中已经有这样一些线索露出来了，那么就有可能构成是集资诈骗，就更加严重的罪行。 非法吸存是一个，集资诈骗是一个， 对， 都是形式差不多，都是从这个民间来吸收一些资金。 对， 但是非集资诈骗它涉嫌一些就是没有的项目， 对， 虚拟一个什么矿产啊、房地产啊等等的， 它是以这种非法占用为目的，实际上吸收上来钱的时候就没想着再还给大家。 但是有些人可能是有项目，但是后来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有这样，那么就是涉嫌非法吸存。 对，